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航安排何建成到他任项目经理的工地上打工，建国爹认为工棚的住宿条件差而心中不满。晚上小西回了娘家，建国爹忘带钥匙被锁在门外，恰好何建国出差回来，见此情景怒火中烧。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深夜，顾家一片静寂，都睡了。电话铃响起的那一瞬，小新妈吓得一下子坐起来了。当反应过来是电话铃声时，马上想到的是六床出问题了。六床上午做的肝大部切除，切的过程中大出血，报了两次的病危。这样想着，下床光着脚摸着黑，就向客厅里走，不小心膝盖撞着了椅子，疼得他哎呀一声。小西爸急得满墙胡乱地摸索，好不容易摸到了灯的开关，把灯打开了。小西妈到客厅的时候，小夏已经接了电话，到底是年轻，反应动作快，正对电话小声说：“小西睡下了。”“哦，好，我去叫。”小西妈问：“是谁呀？”小夏说了是谁，小西妈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一声不响的回屋了。哼，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他有什么事儿啊？就不能明天再说？打家里电话，明明知道他们已经睡下了，明天都还要工作，他和小西爸年纪都大了，身体还不好，他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当时就觉得胸闷。回屋以后，服了硝酸甘油，服了安定。小西爸埋怨他说：“就是医院有事儿，也不用这么急。”他说：“就是医院没事儿，大半夜的睡得好好的，电话铃这么一响也受不了。”又说：“儿女的婚事处理不好啊，父母得跟着遭一辈子的罪。”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何建国这样一反常态地找小西，肯定是两人之间又出问题了。小西迷迷糊糊地来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何建国劈头盖脸暴风骤雨，小西没听完就把电话给拔了，解释都不解释，肯定是他那个公公又在中间挑拨离间了，嫌给他大儿子没安排好住处呗。心里头也是活直冒，明明知道他爸妈的生活习惯还这么干，什么意思啊？破釜沉舟了，是不打算过了？小西猜得不错，在小西拔断电话的那一瞬间，何建国想到了离婚。次日吃罢早饭，他和父亲去看他哥，几经辗转打听，找到了他哥干活的地方。他哥正在跟一个瓦工干活，那个瓦工不错，也是山东人，对何建成很是照顾，毫无保留地教他技术，何建成非常的满意。那个瓦工对何建成也满意，说他心灵手巧，一点就透，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单挑了。看到哥哥的状况，何建国心里一下子平和了，这才肯耐下心来听父亲关于昨天情况的详细叙述。听完了才知道可能是有点冤枉小西了，才想到也许小西回家确实是有事， 才想到他爹进不了门，是因为他自己没带钥匙，不能全怪小西。这时父亲跟他说，顾家这回表现不错，看来只要他们想办的事还是能办成的。同时问儿子，哎，能不能再跟小西好好说说，让他家把何建成的住处也给解决了。哎，那工棚也太孬了。何建国没有马上答应，人家给哥哥安排了工作，安排的不错，马上又提新的要求，不好。心里还有一个顾虑是，不知昨天深夜打的那个电话在顾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于是跟爹说，缓缓再说好不好。爹想了想，嗯，同意缓缓再说。快十点了，小西来到会议室，会议室水果饮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水果是草莓、西瓜、哈密瓜，一水的反季节水果，也是时尚。夏季上冬季水果，冬季上夏季水果，方能显示出对客人的尊敬和重视。刘凯瑞十点半到，来签赞助合同。听说这么大的人物要亲自到出版社来，社领导挺高兴。当然也奇怪，反常规的事情不能不让人奇怪。一笔不大的赞助，一本不重要的书，值得刘凯瑞这样日理万机的人降尊虚贵、亲力亲为吗？只有简家和顾小西清楚这是为了什么。出于对简家的感谢，毕竟是他帮助他谈成了爸爸书的赞助，也出于对昔日朋友的保护。所谓昔日朋友，是因为自从有了小航的事，他们的友谊已不复存在了。小西对大家解释说，刘凯瑞是一个有文化情节，具体说是有语文情节的人，所以呢他才会对书、对作家、对出版社如此眷顾。大家虽然觉得这个解释仍显牵强，却又找不出别的解释来，也就接受了。刘凯瑞来送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谁会为一件大好事去费心思追根刨底呢？这事儿就这样被小西给糊弄过去了。由于简家不愿过多的出面，小西说倒是一切由他处理。直到非简家出面不可的时候，他来露一小脸就成了。小西在会议室里检查着每一个细节，他倒不怎么把刘凯瑞的到来放在心上，但是得把他的领导放在心上。社长、总编听说刘凯瑞要来，都说要过来坐一下，他呢具体负责这事儿，当然想给领导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阵人声的嘈杂，发行部主任一行人引刘凯瑞到。刘凯瑞一见到小西立刻热情的招呼，周围的人立刻对顾小西刮目相看，在令顾小西觉得倍儿有面子的同时，不由得也对刘凯瑞生出了几分的敬畏。敬畏可以互相传染。发行部主任在一边一个劲儿地用眼睛问他，有这样重要的关系资源，怎么你从来就没有透露过呢？顾小西不看他也不解释，越发要当众跟刘凯瑞说出一些熟人的话来。刘凯瑞明白他的心思，不动声色地配合，默契、自然、随意，再一次让顾小西觉得这个人身上很是有一些吸引女人也吸引男人的优秀素质。刘凯瑞在桌前坐下了，发行部主任说社长、总编马上过来。刘凯瑞才不关心什么社长、总编，扫视了周围一圈之后直视顾小西问，简家呢？顾小西心里一咯噔，对发行部主任解释一句，刘总的赞助是简家出面谈成的，就跑出去找简家了。 看来简家是躲不过去了，他不来，刘凯瑞就会不停地追问，反会让人生疑。简家不在办公室，手机放在办公桌上没带，不知去了哪儿。小西等了好一会儿，这期间发行部主任打了他无数次的手机，好不容易才等到简家回来，说是去设计室看图书的封面了。小西说了自己来找他的目的，那一瞬间，简家脸上现出的厌恶使他心中如电光一闪，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简家真的是不爱刘凯瑞了，不但不爱，而且讨厌。女人一旦讨厌起一个男人来，非常彻底，一种从心理到生理的讨厌，其程度甚于让他去触摸癞蛤蟆或者蛇。看清了这个事实，小西心中油然生出了惭愧还有担心。担心自然是为弟弟，看着架势他和简家似乎是不可阻挡，惭愧是为自己，这种情况下还让简家去跟刘凯瑞谈拉赞助，真的是难为了他了。简家默默听顾小西阐述完了他去和不去的厉害，默默地拿起桌上的手机跟着顾小西走。显然他刚才没拿手机也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人找到他。社长总编一行人从会议室走了出来，发行部主任陪刘凯瑞站在门口送领导走，心里头一个劲儿的起急，顾小西和简家干什么去了还不来呀？刘凯瑞迟迟没签合同，说是还想就几个细节问题跟责任编辑谈一下。发行部主任说什么细节可以跟他谈，他都可以做主。刘凯瑞只是摆了摆手，表示不容置疑。发行部主任心中不无愁苦啊，合同这事儿一刻不签就随时有可能前功尽弃。他倒不是为那个什么教授的书出不了着急，而是啊，这件事如果刘凯瑞掺和上了，接下来他那边还有一系列的后续动作，这些动作的意义可不仅仅是一笔钱一本书的事。心里头也不无怀疑，刘凯瑞为什么非要同简家谈呢？突然一愣，难不成他签这合同就是为了这个简家？很有这个可能。简家漂亮啊，心中当即浮出一句烂俗的话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凡能烂俗的就是道理，放之四海颠扑不破。思路继而向纵深延伸，一定得找时间跟社领导好好谈谈再招人，形象一定要作为重要的一条堂而皇之明确的列上。现如今一个人形象的优劣已经成为了他能力的组成部分。正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感到身边刘凯瑞明显的身体一绷，马上清醒了，抬头随刘凯瑞的目光看去，简家和小西沿着楼道走来了。在偷眼看刘凯瑞绝对不是主观心理作用，他看到了刘凯瑞眼睛闪过的深情爱慕。是了是了，他的判断对了，现在是一个美色经济时代啊，绝不是性别歧视，男女的美色都是色，过去其实也是，但人们总不肯承认并且斥之为趣味低下，人为构成了美色经济的发展障碍，得彻底消除残留障碍，与时俱进。四个人，刘凯瑞、简家、顾小西、发行部主任进了会议室。没等顾小西坐下，发行部主任就借口有事儿 叫顾小西跟他出去。走以前，着重把合同往简家面前推了推，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出去之后，还细心地轻轻地关上了门。他们一走，刘凯瑞就把简家面前的合同拿了过来，看也不看，在签名的地方刷刷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后把他推给了简家，笑着说：简家，这次我可是被你利用了啊。怎么了？ 没怎么，很高兴啊。我一直非常喜欢被人利用， 如果有人利用你，恰巧说明你有利用价值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啊。 简家不说话，刘凯瑞只好往下说，说正题。 简家，你和顾小西的弟弟是玩玩啊，还是来真的？ 我从来没有跟人玩过。 明白，就是说打算跟他结婚。 对， 那种生活不适合你， 柴米油盐婆婆妈妈，过两天你就得烦。 这个世界上啊，99%的人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庸常如同蚂蚁呀，多一只不多，少一只不少。只有1%少数优秀的人。 可惜我没那么优秀。 简家打断了他， 我只想做那99%里的一员，结婚生孩子，做妻子做母亲，有一个自己的家。 简家，你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做梦都想跟我这样的人一块儿啊？啊，想成为那1%里的一员吗？ 嗯？简家不吭声，刘凯瑞一把抓住他的手。 简家，不就是生孩子做母亲吗？和我生啊。我把你办到国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你随便挑，法国也成。那些国家未婚母亲不会受到任何的歧视。 然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那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等待着你百忙之中的偶尔宠幸。 刘凯瑞，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自私？哪里自私啊？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也是真心的不愿意伤害我的妻子。 如果说这是自私，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优秀男人不自私啊？ 好，你不自私，你优秀，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再跟你这个优秀男人有什么瓜葛，我不想再做第三者。 说罢起身就走了，走之前把桌上那份合同小心地收了起来。 刘凯瑞目送他走，目光里有失落，有愤怒，一种被戏耍了后的愤怒。不错，20000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花钱的原则是每一块钱都要花得合理。如果是这样就不合理，事情不在钱，在于他们违背了游戏规则。当时拿出了电话给顾小航打，说是要跟顾小航谈谈。 由于小航不肯用工程质量做交易，包工头寻衅报复，让何建成去干立功。何建国十分恼火，和爹商量之后，二人决定去顾家登门拜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半时分，何建国拨通了顾家的电话，向小西兴师问罪，令小西的父母极为不满。为了小西爸的学术著作能够出版，简家出面向刘凯瑞拉赞助，小西既感动又惭愧。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回到办公室，顾小西正在屋里等简家呢。简家一声不响地把合同递了过去。小西接过合同，惭愧地不敢抬眼看他。简家也不说话，打开电脑工作。屋子里静静的，只有键盘声和电脑主机的嗡嗡声。好一会儿，小西先打破了这沉静。简家，这事别让我爸知道，他自认为自己做了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还得自费出版，他宁可不出。老头自尊心很强，别看他平时蔫儿不出的。 哼，你爸还蔫儿不出？别逗了。 简家，你得理解他们。 我理解他们，谁理解我们呢？ 小西，你也算是年轻人，想不到你也会如此的沉浮。 我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 我是为你们好。 为我们好，你就该帮助我们。 简家，既然你和小航是真感情，就应该经得住考验呢。 我们是真感情，为什么要经受什么无聊的考验？ 最终两个人不欢而散。晚上小西刚一进家门，小航屋门立刻就开了，显然他一直在等姐姐呢。见到他马上说有事儿要跟他谈，他就进了小航的屋。关了门以后，小航跟他说了与刘凯瑞通电话的事儿。电话中刘凯瑞愤怒谴责了他们的无耻。小航听说了这事儿，比刘凯瑞还要愤怒。 为什么呀？ 姐，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用刘凯瑞的钱？ 因为他有钱。 有钱的人多了。 小西一下子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了。不用说，小航的分析敏锐准确。小航继续说， 这事儿绝对是你干的。你们那儿没人知道刘凯瑞和简家的事儿。你是在利用简家。你就是想把简家往刘凯瑞那儿推。你为阻止简家当你的弟媳妇儿丢你的脸，简直不择手段。顾小西，想不到你会这么无耻。 小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小航说的事实全都是那个事实，但结论不是那个结论。可是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呢？ 这就是。 何建国下班，下班之后开着车去了他哥哥的工地接哥哥，说好爹在的日子每天下班他去工地接他哥回来吃住。最终建成同意了回家吃，但是坚决不同意回家住。何建国到的时候见他哥正在挖沟，春寒料峭，哥只穿件单褂，头上仍是腾腾的汗。 哥哥不是干瓦工吗？ 这是瓦工干的活吗？ 问哥哥怎么回事儿，哥哥说，今天早晨包工头通知他，以后不让他干瓦工了，他没技术干不了。 何建国一听就急了，当下给小西打电话问。小西一听也有点懵，忙着给小航打电话。 小航在电话那头呢，态度极其的冷淡，说立功怎么了，他原本就该着干立功。 说罢就把电话收了。 其实事实是这样的，那包工头安排何建成做瓦工是有他的交换条件的，也就是让顾经理在他的工程单上签字，但是他的工程达不到验收标准，顾小航不能签字。包工头倒也朴实，立马直通通的就报复上了，说是顾经理，您的亲戚干这几天瓦工啊，人家反映说他啥都不会，瓦工啊我看他干不了，只能干立功。 顾小航轻蔑地看那人一眼，扬长而去。 顾小航从来不拿工程质量做交易，尤其不跟小人做交易，但何建成的瓦工也就此泡汤了。这些事儿他不想跟姐姐说，讲了是立功，不讲也是立功，讲他干嘛呀？而且他也犯不着跟他解释，他又不该他的。 小西跟小航通完电话，肺都快气炸了，拿准了小航这么做是为了减价的事儿，是报复。 再拨小航的电话，他干脆就按了忙音，不接他的电话。 这人怎么这样啊？ 明知道他和何建国现在的关系如同一根绷到了极限的钢丝，一碰即断，他这样做岂不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吗？再拨小航的电话还是不接，跑到街上用公用电话拨，一拨就接了。小西在电话中吼了起来，顾小航，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那边顾小航根本不回答，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 小西想都没想，冲出家门打了辆车，直奔简家的住所而去。简家这时候正在家里拿着计算器算他的积蓄呢，存单存折摊了一桌子。由于小航家人的坚决反对，小航和简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买房子，买一栋他们共同居住的房子。小航父母没同意前他们同居，等到他们同意就结婚。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两人的沉重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尽管简家曾经跟刘凯瑞同居过，但那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他只是刘凯瑞的一个外室，现在呢，他和小航将是彼此的唯一。小航约他下班后一块儿去看一个楼盘，是小航经过反复挑选查看后选中的地方，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小区共三期，一二期已经住上人了，一律正南正北的板楼，最高六层，楼与楼的间距达30多米。简家一来就喜欢上了，仅从外观上看就喜欢上了。那小楼线条圆润流畅，全不同惯见的方头方脑的呆板的高层建筑。一二期他们也去看了，是个成熟的社区，地面上看不到汽车行驶，车道全在地下，有健身俱乐部，俱乐部游泳池、健身器械、淋浴桑拿一应俱全。前台工作人员热情得体，一看见简家便主动的介绍，这里还有瑜伽班、跳操班、动感单车，只要是会员免费有教练。小区的绿化非常的好，到处是草坪和树，一有迎春花和榆叶梅开放，阳光下迎春花闪烁着一团团耀眼的明黄，榆叶梅舒展着一只只雅静的红粉，与那明黄的热烈 遥相呼应。一条条青石板小径通向草坪中青石板铺就的平台，平台上有长椅，长椅上有老人，老人在沐浴西下的太阳。蒹葭不禁拉住了小航的手，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就此老去的地方。小航不知道蒹葭在想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他的喜爱和满意，于是开始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向蒹葭做专业的介绍。不要以为小高层啊仅仅是一个方便，小高层主要意味着单位面积里居住的人少，意味着人均空地相对大。现代居住环境越来越重要，绝不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装人的水泥建筑。又开始了，开始了哈，又开始犯职业病了。 那我们明天来交定金， 交首付。于是两人就这么定了。蒹葭心里头充满幸福，他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尽管知道前面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相信只要他们俩同心同德，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毕竟要结婚的是他们俩而不是别人。把所有的存单存折加好了，蒹葭满意地发现自己的钱还真不少，至少交首付他出三分之一没有问题，这让他颇有成就感。这时候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一下子从心底里微笑了，肯定是小航，只有小航才会不期而至。不料一开门，来的是小西，小西也来找小航。小航去哪儿了？小航正开着车在马路上走呢，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像上次那样跟着绿灯走。他一直在想的是，这件事蒹葭为什么不告诉他？他们俩现在无话不谈，工作上的、生活中的、马路上遇到的，甚至中午单位吃的什么菜，他都会发短信告诉他，那让他感到了一种由家常琐碎小事串成的依恋和信赖。女人对男人的依恋信赖，这种感觉让他迷醉。但是跟刘凯瑞拉赞助，而且是为他的爸爸，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只字没有听他提起过呢？不用说呀，是在刻意的瞒他呀。为什么要瞒他呢？付房款首付的存款他昨天就拿出来了，当时还觉着不少，挺有成就感的。现在想想真是可笑，那存款的分量之轻，现在只能让他感到屈辱。分量的轻重永远是相对而言，此刻相对的便是刘凯瑞。小航陷入久久的沉思，头一次发现在同蒹葭这件事上他是过于自大，过于自负了。他一直认为障碍只在蒹葭那边，是蒹葭觉得他配不上自己，却从来没有深入的想想，没有把自己和刘凯瑞放在一块比一比，客观的比比，在女人那儿谁的分量更重呢？在需要青春需要热情的时候自己重，但是在需要金钱需要物质的时候呢，他远不是对方的对手啊。再一天何建国下班去接哥哥的时候，碰上他在背水泥板呢。那水泥板高达2米，沉而且硬，背起了走，在后头看看不到人，只能看到一块块水泥板在移动。何建国当时眼圈就红了，发誓说一定要给哥哥换个活儿。 何建成不同意，他知道弟弟难，不想再让他做难了，自己不怕吃苦，只要不白吃，能吃出个结果就好。他喜欢北京，来到北京，觉着视野一下子开阔了，私心里想，要是能在北京扎下来，以后把孩子接过来上学就好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寄希望于孩子。虽说是俩闺女，但在城里闺女儿子真的都一样。想的弟媳妇儿，不就跟男的一样上班拿工资吗？还有小西妈，比小西爸还得强呢。但是何建国根本就不听哥哥说了些什么，一颗心完全被愤怒和屈辱占据了。昨天给小西打电话询问此事，他答应说马上问他弟弟，说他亲眼目睹了负责安排工人的包工头对他弟弟那种竭尽讨好之能事的逢迎，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了，让何建国尽管放心，保证没有问题。当时何建国一感动，还就深夜打电话打扰了顾家一事儿道了歉。小西说没事儿，说开了就好了，没事儿。完后他就再没有来电话，何建国呢也没有去电话，觉着不来电话就是没问题了。没想到来到工地上看到的却是这个，哥哥干的活还不如昨天那活呢。狂怒之下不时冷静，想顾小西如果是这个态度，那就说明他豁出去了，准备硬碰硬了。小西不怕自己跟他离婚，或许看到自己家里有无休无止的事情要麻烦他，改变了主意，又想离婚了呢。这个时候他就得改变策略，不能跟他硬碰硬。无论如何，哥这事儿还得他家给办，无论如何得先糊弄着他哥哥的事儿办了再说其他。接上哥哥回家之后，何建国跟爹商量咋办，最终他们决定去小西家里一趟，打的名义是建国爹来北京了看看亲家，顺便何建国还可以为深夜打电话惊扰了二位老人道一个歉。决定明天就去，晚上去，晚上可以叫何建成一块儿。一来呢，何建成去了，提给何建成换工种的事儿就显得比较自然；二来呢，晚上他们一家子都在，白天就小西爸在，小西爸那是一点事儿不管。次日白天，何建国上班，建国爹去看亲家的准备，上门总不能空着手吧。可是不空手他们又能给人家啥呀，说起来也就是个自家地儿里种的，还拿得出手。可这回来呢又没带，光顾给大儿子带行李了。建国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小区前面就有个超市，去超市买点玉米面小米儿的带上，就说是从老家带来的就成了。事先给小西家也打电话联系了，小西爸接的很热情，说是欢迎，白天就可以去，不必非等到晚上，中午还可以在家里吃顿饭，家里有小夏呢。心里想是不想让建国爹他们晚上来打扰小西妈，他上一天的班够累的了，晚上需要放松一下，陪一个毫无共同语言的人说话是很累心的事儿。建国爹却说呢，白天去不了，白天啊建国得上班，只能晚上去。他和小西爸呀是一个思路，白天小西妈不在家，小西妈不在家那他去干啥呀，白天去就小西爸在家，两个老头说点不咸不淡的话，礼数到了就算完。这家人家心眼忒多了吧。 建国爹携建国兄弟到小西家登门拜访，当然是有备而来。小西家也是严阵以待，小西特意嘱咐妈妈下班后不要回家，此举却惹得建国爹大为不快。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